蓬佩奥今次的亚洲之行原本仲会访问南韩和蒙古，但在总统特朗普确诊新型肺炎之后，蓬佩奥缩短行程。国务院说蓬佩奥将会重新安排访问，预计十月再次前往亚洲。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联合国会议上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侵犯人权，强调应该立即彻底取消单边强制措施，并对有系统的种族歧视表示严重关切。张军代表中国、白俄罗斯、缅甸和俄罗斯等26个国家发言，说应对新型肺炎疫情需要全球团结和国际合作，单边强制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人权造成不可否认的影响。将军又说，黑人弗洛伊德死亡和布莱克枪击事件反映长期存在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警报和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平等，欢迎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防止执法人员过分使用武力，呼吁全面落实有关的决议。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7，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326， 英镑对美元 1.3， 欧元对美元 1.179，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6。 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0点，升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11美元，卖出1912.7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2度。在朝早8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咯，快慢线啊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洪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咁补充翻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系九龙咯。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五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系挤塞，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沙福道，去沙田龙尾就雅街路街。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挤塞，龙尾彩虹道；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马鞍山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挤塞，龙尾恒安村；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行车缓慢，而家龙尾喺津桥；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就喺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系梁敬国，今时今日讲香港精神咧，我就谂到程序公义四个字，即系我哋俗语所讲嘅规矩。希望我哋大家都珍惜我哋辛苦建立嘅程序公义，香港精神。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二十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0年10月6号，一名教师涉教材散播港独被取消注册，教协会协助上诉。 本港新增11宗确诊，包括4宗本地个案。 政府新一批 iBond 本月23号起接受认购申请。 苏贞昌指陈同佳不能自由行到台湾。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欢迎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千禧年代这个节目，我们热线是1872311 1872311，欢迎各位打上来一起谈一下。首先会讲的话题呢，就有关 iBond 通胀挂钩债券。政府的讲法呢，就说新一期的 iBond 就会出来了，就说在10月23号就会正式公开发售了。昨天就见到金管局那边都有出来开记者会，就讲讲新的这个 iBond 的安排的。现在就说入场费呢依旧都是10,000元，但是发行额就会加码去到最多150亿元的。金管局高级助理总裁刘应斌就说，在低息和低通胀的环境之下，今次有两厘的保证息率应该是有吸引力的。看回这个 iBond， 其实也不是新鲜事，之前2011至16年连续6年都有推出的。据金管局说，就之前市民反应都很踊跃的，但后来考虑到通胀压力小了之后就没有再推了。现在今次虽然没有什么通胀的压力，但为了提振经济，各地的央行都有些刺激的措施。环球来看，预计未来息率仍然会在较低的水平，所以未来通胀的风险都不容忽视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就推出 iBond 这件事，希望就能够为投资者带来一个安稳的选项。不知道大家对于新的这个 iBond 保证有两厘回报，对你有几大吸引力，打来跟我们讲一下的。1872311 1872311，会不会认购呢？又或者之前那几次的 iBond 你有没有买过呢？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可以打来谈的。1872311 1872311，虽然说这个不是新鲜事，但可能有些听众观众都还没有掌握呢，整 iBond 是怎么一回事的。这个时候请来经济学者林本利又跟我们仔细谈谈的。早晨林本利。 早晨，叶冠霖你好。 系啊，不如讲值唔值得买之前，先同我哋介绍下究竟呢个 iBond 有啲咩特点先，等我哋有个再概括啲嘅认识先。 原则上咧，佢就应该嗰个息率咧就系同嗰个嘅通胀系挂钩嘅。 嗯。 咁政府喺2011年嘅时候咧，嗰时就第一次推出 iBond 吓，咁嗰时咧个通胀率咧系好高嘅，成6%咁样吓。 嗯。 咁嗰时啲市民就真系话。因为那个通胀呢就削晒啲购买力啊咁样下。咁就希望有一啲嘅投资工具呢係起码俾个回报呢係可以抵消返嗰个嘅通胀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呢喺2011年推出嘅时候呢个息率呢係试过係有成6厘嘅。即係以年率去计呢有6厘，佢係跟返嗰时嗰个每半年嗰个平均嗰个通胀率去计算咁样啦。咁嗰时是因为高通胀呢，咁所以就政府就推出呢个咁嘅叫 iBond， 个 i 就嗰个系 inflation 嘅意思啦，即係跟你嗰个通胀挂钩嘅。 嗯。 咁但係我想补充就係、是、到而家其实我哋香港呢已经系面对嗰个通缩㗎， 咁所以咧，再叫翻 iBond 咧，其實嗰個意義唔係好大嘅。即係其實而家嗰個所謂 iBond 咧，其實就唔係同通脹嗰個掛鈎，係已經同通脹係脱鈎嘅。啊，俾到即係有兩厘嗰個息率咧，根本就同嗰個現實情況啊，那個通脹環境咧係完全即係冇關係嘅。 嗯。咁所以今次佢就話有個保證回報有兩厘嘅，咁聽落係有一定吸引力喎，係咪啊？ 哦，呢個好吸引嘅嚇，咁所以啲人話好冇抽，咁要知道呢樣嘢咧係一個零風險嘅投資工具嚟嘅啫。我哋假設政府唔會倒閉啦嚇，咁一定係可以俾翻個本金我哋嘅話咧嚇，咁有一樣嘅嘢咧係零風險嘅，你擺低10,000啊，三年之後咧啊，政府一定俾翻10,000你嘅，咁喺期間咧。每年咧至少俾兩厘你，咁夾埋就收到六厘，咁所以咧，你長揸三年或者係短炒啦，即係認購咗之後，即日出售咧，估計咧都會有第一日嘅升幅咧都有3厘到5厘左右啦，因為有啲人唔會話等三年噶啦。實際上而家政府嗰啲嘅債券啦。其实金管局都有啲发行一啲三年期债券嘅，其实个息率咧吓低到0.1厘都冇嘅。 咁所以成个概念其实系同市场运作有啲唔同喎。這个其实系政府叫做或者金管局咧叫攞啲特别嘅优惠出嚟引人嘅，這个系。 啊，這个讲得好啱嘅，所以有啲报纸都话系咩咧？系一个社会福利嚟嘅，或者系另类派糖嚟嘅。咁我睇法就系咩咧？即其实政府是需要发行多啲嘅零售债券嘅，因为我哋睇到咧，其实香港嗰个银行里边咧都有好多好多嘅港币嘅存款嘅，讲紧系60,000+嘅，咁而我接触到嗰啲嘅即系周围身边嘅朋友啦吓，咁佢哋咧其实都系好希望有啲稳阵收息嘅一啲嘅投资工具嘅，咁唔系个个都真系咁热衷于即系炒股票噶嘛，咁好多人咧嚇，但如果你要去私人銀行嗰度去買一啲債券咧，個入場門檻咧係好高嘅。過往係10,000美金，即係78,000港紙啦嚇。甚至而家咧，有時你10,000美金咧，佢都唔侵你玩嘅。有啲債券咧，你一買就要買20,000美金咁樣啦嚇，講緊係成156,000港幣喎。咁所以周圍好多人咧都係覺得如果政府咧係帶頭發行一啲年期長啲嘅譬如係5年到10年到。一啲嘅零售債券啦，咁你俾到佢咧有大概係3厘左右嗰個嘅息率啦，咁其實咧係有一個幾穩定嘅收入咧，俾一啲嘅市民咧嚇，咁佢又唔需要咩咧，個個都係走去即係炒炒買賣股票咁樣樣啦。 但係作為小市民，頭先你講嗰種特別希望穩陣啲嗰啲咁，當然就希望有啲產品啦。咁但喺政府嘅角度嚟講咧，做呢樣嘢會唔會反而又帶嚟啲財政上嘅負擔咧？頭先話有人形容係福利㗎啦，咁其實攞緊錢出嚟喎，算唔算係咁 嘅？哦，唔係福利嚟嘅，咁政府攞咗啲錢去咧，即係其實我哋要善用嗰個嘅市場啦嚇。咁有啲小市民佢係擔驚受怕咁啊買股票嚇，佢資金就得咁少噶啦，可能佢少少儲蓄幾十萬咁樣啦嚇，咁幾十萬，咁而家買股票咧，特別係今年見到咧好多過往係收開高息嗰啲嘅股票咧，都跌到趴喺度噶嘛，匯豐都跌咗一半有多啦，咁有啲嘅以往嗰啲公用股啊，都跌30%-40%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其實嗰個市場咧係有一個嘅渴求咧。是可以穩穩陣陣啦，我有幾十萬你每年俾翻大概3厘我長線咧，香港長線通脹咧都大概係2厘或者2厘多少少啦，咁我只要可以即係保到嗰、那個即係本金再加係高過通脹少少我維持到嗰個嘅即係生活費咁樣啦咁其實市場係有好大咁嘅需求嘅，咁而政府咧佢發債咧，特別係趁而家美國量化寬鬆咧個低息環境咧。咁再加上而家政府嗰个储备咧，都一路咁样下跌啦吓，嚟紧都系我估计今年咧嗰、那个财赤咧都3,000多亿咧，会跌到得翻即系8,000亿都可能都冇吓。咁其实系应该趁而家个低息环境咧，系发多啲嘅债。政府攞咗呢啲嘅钱咧，佢可能个成本咧系讲紧系2厘-3厘咁样样啦吓。咁其实政府咁大笔嘅资金啦吓，佢去投资咧，其实揾到多过2厘-3厘嘅投资项目咧，系大把嘅。即係你投資係股票又好，投資係一啲嘅外地嗰啲嘅房地產業務又好， 其实金管局都是一个高风险的池在这里的。 嗯。 它过去都做得挺好的，都有成即是 10% 回报以上的。 嗯。 咁而佢比较保守啲嗰个整体嗰个嘅外汇基金嗰个咧，都赚到平均咧有4%一年嘅。 嗯，好，咁所以有呢啲嘅考虑因素啦，政府可以做多啲咧呢个。嗱，各位听众你点睇？打嚟倾下1872311118723111，听到咁样啦，有冇兴趣去到认购新一批嘅 iBond 咧？保证有2厘，打嚟倾下18723111，或者过往你有冇买过呢啲嘅债券，有冇啲咩经验咧？可以打嚟分享下18723111。继续同我哋嘉宾倾下先，经济学者林本利咧就讲紧呢一期嘅 iBond 啊。咁但系头先你所讲咧，可能有啲嘅投资者，有少市民又好啦，可能都有兴趣买，但可能又唔熟呢啲债券，其实。难处理的呢啲，譬如第日买卖啊、赎回啊嗰啲，难搞啊呢啲。 哦，好简单嘅咋吓。咁有啲银行咧，根本你喺透过喺网上嗰个股票户口咧，都可以直接即系买到噶啦，咁样样吓。 嗯。 咁啊，当然如果你诶冇开到一啲即系网上股票嘅户口咧，咁你就可能要去银行嗰度去排队啊，递份表格啦、啊。咁如果你唔系话即系会喺市场买卖嘅话吓。諗住都係收足佢3厘息最少有6厘嘅話啦嚇，咁、你就擺喺個户口嗰度咯。咁啊，每半年咧就會派如果佢話一年有2厘，即係每半年會派1厘息俾你咯嚇。咁就呢個係派緊嘅嚇。咁但係我都覺得即係嗰個額度，就算而家係由100億增加到150億咧，都係唔夠滿足嗰個嘅需求嘅。咁而銀債咧都會遲啲發嘅，就係嗰啲要65歲以上咧，即係其實政府咧都俾咗好多福利啲長者嘅，咁佢嗰度係有3厘嘅保證回報添㗎，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政府嚇、應該係趁而家個低息環境，佢既然都俾到呢個咁嘅 iBond 有2厘最低保證，銀債又有3厘嘅保證，而而家我哋話嚟緊都有一啲嘅可能基建嘅開支咁樣啦嚇，咁、其實應該係趁而家咁個低息環境咧係發多啲嘅，85億啊，或者再加埋個30億嗰個銀債咧都係唔夠嘅，即市場可能咧你係發1000億都能夠可以吸納到嘅。 所以今次你估個認購反應，頭先你講應該唔夠啦，但會係有幾多人到啊？你會冇估計個額度有幾多度啊？ 我一定係超額好多㗎啦嚇，對上嗰次咧佢最多都係每人只係派到即係2手或者3手啦。咁我自己都有認購，一路都認購，每次咪擺10萬蚊去認購啦。咁10萬蚊認購咧，之前都一路都係大概攞3手到啦，但係最尾二個次咧，咁就係得翻即係可能2手，可能3手，睇下你好唔好彩咁樣啦。咁所以你要用翻過去嘅經驗咧，即係其實嗰個額度咧再大啲都唔緊要嘅，即係我覺得。即政府金管局咧，將啲錢咧攞去投資咧，你連2厘或者3厘都賺唔到嘅話咧，俾3年時間你。咁你即攞咗呢啲咁平嘅錢2年或者3年都賺唔到2厘翻嚟咧，咁呢啲都應該離開個市場噶啦，應該做gambling你噶啦。 OK， 但睇翻人數啦，第五批嘅時候，2015年咧就最多人認購嘅59萬多人，係咪應該都多過呢個人數啊？今次你估？ 我多過特別而家我哋要留意就係咩咧？因為我哋過去呢2個月咧都係通縮嘅，好多人我哋就忽略咗，就係淨係睇嗰個所謂最低保證2厘啦。其實如果通脹係2厘，佢俾2厘你咧，我哋經濟學叫做嗰個實質回報啊 ，real interest rate 啊，其實係零嘅。你通脹2厘嘅時候咧，佢俾翻2厘你咧，你只係抵消翻嗰個購買力嘅啫。咁但係而家物價咧其實主要原因咧就因為政府咧。又自打嘴巴嘅，佢自己就整咗好多啲纾困嘅措施咧，系呢啲都系会令到嗰个嘅通胀率咧系会系下跌嘅，甚至系出现负数嘅。即系点解最近呢2個月咧系出现个负数咧？其实主要原因咧，因为政府就系宽减嗰个嘅即系公屋租金啊。咁同埋好多嘅电费啊、差饷啊吓嗰啲嘅宽减，咁变咗咧一跌咧嗰、那个物价跌咗唔係通脹2%啦，係-2%啊、-1%啊咁樣啦嚇。咁所以我都想講講少少紓困啦。其實紓困咧唔一定係要扣減嗰啲嘅政府費用嘅。你咁樣搞咧，當個通縮預期嚟咗嘅時候咧，其實對經濟環境咧係好不利嘅。我哋試過2008到2004年咧係好艱辛過咗6年咧，嗰陣時係個通縮環境啦。即係其實政府應該係學下日本啊，或者係學下即係學下澳門啊呢種地方嚇。派一啲嘅消費券咁樣啦咁鼓勵啲人喺一個咁嘅環境 一個經濟弱的環境底下咧，係多啲去消費啦。 嗯。 而唔係話即係人為咁樣製造嗰個通縮出嚟，咁亦都令到個 iPhone 都有聽講冇乜意義啦。咁我而家係通縮。 係。咁但係所以你咁睇係咪即係其實應該都係攞翻最基本嗰個兩厘機會多啊？就算你認購呢一期都，因為通縮環境真係好難。 嚟緊嗰年一定係㗎啦。 一定攞兩厘。 因為我哋見到嗰個趨勢咧已經係形成咗啦、特別嗰個租金咧。租金你見到一路又係舊年近年中之後咧一路咁樣下跌咁樣啦，咁慢慢都會喺嗰個嘅物價指數嗰度出嚟㗎啦，咁就算有翻輕微嘅通脹咧，都唔會話去到即係有兩厘咁高，咁但係而家就展望係出年嘅下半年咧，因為我想講咧，政府嗰個嘅即係寬減嗰個公屋居民嗰個租金咧，其實呢個係最大令到我哋出現通縮嘅原因啦。去到出年七月咧，因為我哋今年七月嗰個基數低咗落去啊嘛。咁到出年下半年七月之後咧，咁因為而家個基數低咁如果到時咧經濟好翻啊，零售市道好翻咧，咁就有機會咧慢慢上翻去接近2% 或者係再多少少啦。咁但係你話要去到即係以前話咩？3-4% 去到6% 嘅通脹咧，我覺得以而家全球嗰個經濟環境咁計咧，係好難嘅啦。 所以財爺之前話，即係中長期嚟講，即係通脹風險都不容忽視嘅。咁即係聽你咁講，都你點？ 我呢個錯嘅呢個啊， 佢話因為世界周圍都量寬，啲錢係咁出嚟，咁啊會有通脹風險啦。中長期你點？ 你睇到美國其實量寬咗都十幾年啦，美國時時都話嗰個嘅目標咧係2% 嘅通脹啊嘛。咁日本咧，日本佢講緊係20年嘅量寬啊，2000年已經量寬嘅啦。佢都係話目標係2%，歐洲嗰邊都係2%。咁你睇到日本長期咧都係通縮嘅。十年咧都加埋都唔夠2%嘅通脹，唔好講一年啦。OK， 即其實全世界咧都面對一個嘅即係人口結構嗰個嘅轉變啊，經濟萎縮啊，日本就再加埋嗰、那個。即係人口老化，其實人口一路係咁下跌嘅，所以對嗰個嘅經濟咧係好不利嘅，所以我哋趁而家咧未去到日本咁嘅情況咧，其實都要諗下啲方法咧，去即係點樣去即係、去面對未來嗰個人口結構個轉變啦。我睇翻啲數字咧，2015-2016年咧都係派兩厘啲嘛，平均下，有時又1厘幾，有時又2厘幾嚇。 2.08厘、2.06厘咁啦，多少少咁啦，見個數。 平均都係2.02、2.03咁樣啦。咁我哋咪大家問翻自己啦，大家展望未來一兩年，我哋嗰個情況會唔會好似即係2015-2016年咁好景啊？2015年咧，我哋股市咧係創新即係喺2007之後咧嘅高位啊，2015年嘅大時代啦，上到28000幾咁樣噶。 好，但係講翻債券啊，之前講即係推行呢啲，頭先你提過啦，有銀色債券啊，通脹掛鈎債券啦，曾經有講法都係希望能夠即係借呢啲搞活香港嘅債券市場嘅，見到做咗好一段時間啦，有冇活到咧？其實， 政府唔單止講呢啲喎，又綠色債券啊， 仲有 伊斯蘭債券啊，講就天下無敵啦，但係實際做咗幾多啦咁樣啊？咁我覺得即係政府根本就同市民咧，即係完全係即係即係脱離咗關係嘅。我認識嗰啲咧係好想係一啲定式嘅嘢嘅。咁大家經過即係匯豐呢次事件咧 ，OK， 大家都知道。即係我覺得即係幾年前咧，好多人都話買債券咧，好不如買匯豐咁樣啦嚇。即係我聽過呢啲咁嘅嚇。又话买领展啊，领展其实都由99蚊咧跌到而家得翻92蚊咁样啦。即系佢哋好多时候唔识得将呢啲咁嘅即系资产配置咧，系分开高中低风险。政府债券咧基本上系零风险嚟噶嘛，你点可以同高风险嘅股票去比较咧吓？即系所以市场好多呢啲咁嘅误导嘅信息，就令到好多嘅小市民咧，有得将啲钱咧就攞咗去炒股票吓。话就话去投资股票，其实个。目標都是希望那個價升的，但是收尾就可能輸了成一半有多去樣、 okay. 所以其實穩穩陣陣每年賺即是3厘，我覺得即如果你有回咁上下，如果你退休金儲到有100-200萬、其實呢你攞回一個3厘回報呢都可以即是夠養老，你有100萬每年都有成30000蚊落，30000蚊再加上政府一些的即是奖津又好啊，或者其他嗰啲嘅下津贴都好咧，咁即系好过，即、就、系、是、我觉得即系你勤勤力力咧，到退休嘅时候咧，个强积金户口咧有100万咧，系应该系冇问题嘅吓。 但就翻翻啦，点样搞活个债券个市场咧？系咪政府加大啲额度就够啦，还是要加多啲种类出嚟啊？你点睇呢样？ 嗱，呢個亦都要講個市場啦嚇，咁我哋個就覺得即係應該多啲嘅教育市民， 嗯， 啊，因為而家香港咧始終都係港交所啊主導咗嗰啲嘅即係投資工具啦嚇，咁、最近咧大家都炒得好興嗰啲嘅啊科網股啊， 嗯， 啊一跌可以，譬如中芯國際嗰啲一跌可以跌50%、6% 嘅喎 ，OK， 嗯 啊，咁所以真係教育多啲小市民。特別是臨近退休，你都知道現在是越多人呢是接近退休年齡的嘛。如果是到最尾一下跌一跤那個科網泡沫爆破的話呢，其實那個後遺症就好像2000年那樣了。一路衰到去就是2003、2004年那樣了。所以一定要穩穩陣陣，不是叫你不買股票啊，就是你年紀去到咁上下，去到近退休的時候呢，你大概應該慢慢就是三分之一在股票那裡。 Okay. 三分一咧就係一啲比較係中風險嘅產品嚇，可以係一啲嘅企業債券啊，或者係一啲好低風險嘅一啲嘅股票咁樣，主要係收息嘅。咁最尾就係一啲低風險嘅嘢啦，係平時咧都可以攞嚟係生活費嗰啲啦嚇。就頭先講啲 I bond 係零風險嘅咁樣嚇。 OK， 好，咁多謝曬林本利，多謝曬你分析先，同你傾到呢度啊。林本利係經濟學者嚟嘅，嚟緊有 I bond 啊，10月23日開始認購，最低金額咧要買10,000嘅，保證回報有2厘嘅，對你嚟講有幾大吸引力咧？會唔會諗住認購咧？兩位打嚟一齊傾，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有酒吧职员凌晨怀疑因为限聚令闩门，要求顾客离开而遭到袭击，造成一死三伤，警方列作谋杀及伤人案处理。警方凌晨近1点接报，话在柯士甸道136至138号一间酒吧对开，有20多人在现场打斗。警方到场发现4名伤者全部都是酒吧职员，其中一名36岁男子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其余3人清醒送院，他们年龄33至48岁，警方正在调查案件。教育局上个月下旬取消一名教师的注册，话该名教师在设计的校本教案、教学材料和工作纸有计划地散播港独信息，对学生构成严重损害，是严重专业失德。教育局话有关教师有足够的申述机会，局方充分考虑申述内容之后才作出决定。涉事学校的校长、副校长使用过有关教材的教师分别接获谴责信和书面警告。据了解，该名教师来自九龙塘宣道小学。教协认为局方取消教师的注册是处以教育界的极刑，程序并不公义。教协正是协助相关的教师上诉。教协又批评局方没有认真听取涉事教师的答辩，就单方面作出判决，并向学校校长和老师分别发出谴责信和书面警告，是恫吓学校管理层的卑劣行为，认为是绝对不能接受。确诊新型肺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港时间今朝早6:30过后，离开马里兰州的军方医疗中心，乘搭总统专用直升机返回白宫，继续接受治疗。特朗普自行步出医疗中心，着上西装和戴上口罩的他，看起来精神不错。他竖起拇指，又向记者表示感谢。特朗普出院之前在 Twitter 说，目前感觉非常好，叫大家不要怕新型冠状病毒，不要被它主宰生活。又说美国已经研发出一些非常好的药物，对病毒有更深的了解，形容自身感觉比20年前还要好，很快会恢复竞选活动。医疗团队说，虽然特朗普未完全摆脱困境，但已经达到甚至是超越所有出院标准，可以安全地返回白宫。医疗团队将会保持审慎乐观和警惕。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严峻，西班牙单日新增23480宗确诊个案，成为首个累计突破80万宗感染病例的西欧国家。 卫生部长萨尔瓦多对疫情发展感到非常担心，形容未来几个星期将会非常艰难。当局收紧首都马德里地区的防疫措施，以遏止病毒传播。民众除非有工作、上学或者是医疗需要，否则不可以前往其他的城市。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67，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326， 英镑对美元 1.3， 欧元对美元 1.179，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355 点，升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12.8 美元，卖出 1,913.55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崇正新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去到山下村，亦都影响到朗天路上去元朗公路嘅支路咧挤塞，排到去水边围交汇处啊。重复多次咧，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崇正新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山下村，亦都影响到朗天路上去元朗公路嘅支路挤塞，排到去水边围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对出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西行的龙尾去到里景湾对出。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对出。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车多，龙尾去到龙盘苑。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咧仲系挤塞，咁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多实街，反方向去沙田咧就排到去圣座治大厦对出。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对出。咁喺新界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咁去清水湾方向龙尾去到郑直之中学，反方向出去九龙啦，车龙就排到去银线湾道回旋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对出。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智乐花园。马鞍山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排到去耀安村。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快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快线，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挤塞，经过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延任一年的立法會就會在今個月復會，議會嚟緊一年會怎樣的情況？議員謝偉俊， 不要望住九個月之後的選舉咧，將自己咧表面只是做傀儡議員，背後咧原來有班更偏激人咧係主導咗你哋嘅立場，對於整個香港社會係冇好處。 議員陶謹申， 市民而家個心係激烈咗嘅，我覺得如果有權嘅中央、有權嘅特區政府唔諗住同民眾拉近啲距離，議員做咩都冇。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蕭樂文、陳亮君，星期六問責。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1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2020年10月6日，一名教师涉教材散播港独被取消注册，教协会协助上诉。 本港新增11宗确诊，包括4宗本地个案。 政府新一批 iBond 本月23日起接受认购申请。 苏贞昌指陈同佳不能自由行到台湾。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仲记得寻日做节目嘅时候啊，呢、這个时候咧都忙住讲啲暴雨警告信号啊，因为寻日有黄雨啦，有红雨咁嘅情况，咁见到多区咧都有啲水浸嘅情况出现咗噶。嗱，今日天气好翻啲噶，依家25度，相对湿度84%。今日天文台就话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初时有一两阵雨，不过日间咧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啊。今日最高气温大概29度。咁啊，寻日落雨嘅时候咧，都见到有网上面啦，都传嚟传去啦，有啲嘅图片咧就讲到有啲地方出现水浸，有啲学校咧学生。翻学都好狼狈。寻日你有冇啲咩经历咧，或者咩有咩观察咧？我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喺网上传嘅相当中咧，又见到啊土瓜湾有水浸啦，另外有张相喺旺角嗰度噶，亚皆老街洗衣街嗰度咧都浸到啲黄泥水喺度添。咁啊，见到交通都大受影响啊。寻日嘅时候，咁样具体情况系点咧？呢一节我哋想深入讨论下噶。咁首先会请嚟位嘉宾先，请嚟油尖旺区嘅区议员朱光伟一齐倾下噶。朱光伟你好。 系你好，大家早晨。 系啊，不如讲下寻日你见嘅情况系点啊？ 哦，寻日咧，其实大约7点到啦。 嗯。 咁其实已经开始落大雨噶啦，7点松啲，然后去到大约即系呢个时间早少少，8点零已经开始有好多即系小水坑啊，跟住去到。其实最严重应该就系呢个时候噶啦，咁啊洗衣街一段。即係甚至乎去到快富街，即係旺角道同埋亞皆老街夾住咗洗街一段咧，就大量水浸。 嗯， 咁啊喺快富街同埋即係洗街嗰邊咧，甚至乎有啲法團咧，即時傳啲相俾我咧，就話啲水已經浸到入去佢哋嘅大堂裏邊。 O K， 即係快富街嗰個位 係快。是啦，快富街洗衣街嗰个位置，即系水务署旧水务署嗰个对面啊、直情浸埋入大堂，因为大堂系会高过行人路，行人路咧嘅路面咧系高过马路嘅、但系佢系浸到入去大堂里边， 围到有几深到啊？咁样即系大概啲水深。 佢如果系咁就肯定系小腿过半噶啦。 嗯，只要企翻出行人路嘅话就过小腿啦，水。 系啦，因为个问题如果唔系啲水飘唔到入去大堂。 系。 是啊，咁其实都系即系差唔多系未遇过，因为好多住喺旺角老街坊嘅话，即系旺角好耐冇水浸噶咯。 嗯， 系啊。 嗯，咁点啊？入咗大堂嗰度惊唔惊整湿啲lift 啊咁嗰啲啊？甚至乎即系 佢又未到，佢就系、是、即系浅浅一浸咁样，即系总之大堂系湿咗，要拖地咯。咁、但系就佢又未到话整湿啲lift水浸到大堂里边都要间水行嗰种。 嗯， 咁所以但系件事咧就即系当然啦，即系喺网上喺街坊嗰度就传得好犀利，因为未试过啊嘛，即系起码其实早几日先系黑雨嚟噶嘛， 即係嗰陣時應該係中秋前兩三日。咁啱啱黑雨，其實嗰陣時我都喺旺角道天橋，話嗰啲雨係大到好緊要㗎，成條天橋好似瀑布咁。但係咧，其實旺角都冇水浸喎。咁但係咧，反而就係、即係琴日朝頭早咧，就突然間浸咗嗰段。咁即係當然好多人都問究竟發生咩事啦咁樣。咁有唔少街坊都會 PM 我。咁你都知啦，即係我哋唔係專業人士，我哋就係唔同街坊梗係估㗎啦。咁有啲街坊就話，因為而家開始平整路面，大旺嗰啲路面呢而家唔係用磚㗎，而家係用石屎水泥咁樣。咁呢啲有冇關係呢？咁點解中秋前冇水浸，中秋後又會有水浸呢？究竟即係有冇啲即係同政府嘅措施有關呢？有啲街坊就話會唔會即係其實即係啲垃圾阻塞其實冇清理呀、呢啲導致到水浸呀，咁即係眾說紛紜，有好多猜測喺度。 但睇返附近呢，你都喺當區啦，中秋前就有場黑雨啦，就冇事嘅，尋日紅雨就有事，中間嗰幾日有冇發生過啲咩事啊？附近有冇觀察到？ 咁都係即係眾說紛紜，即係大家估啦嚇。即係我當然後屘我有打俾即係渠務處嘅同事去了解。咁即係中秋前同中秋後最主要梗係嗰個佢有兩件事喺啲街坊會提嘅。第一咧就係因為11啊，即係政府係好嚴防嗰個社會即係公眾活動噶嘛，因為好嚴防社會運動啦，咁啊嚴防出人啲人出街咁，咁有街坊就會PM 我，佢話喂係咪即係黐實咗地磚導致到疏水唔掂啊咁，咁另外第二樣咧就係旺角咧好多多段咧開始咧就係平整路面，但係佢個平整路面咧就而家唔用磚噶啦，就用石屎嘅。咁譬如而家工程開展緊咧，就一個就喺朗豪坊對面，亞皆老街砵蘭街嗰個轉角位。另一個咧就喺豉油街彌敦道嗰個位，都係整起曬，甚至乎即係亞皆老街砵蘭街嗰個位咧，直情係連地磚都起埋嘅。就好似我問嗰個工人，佢話就以後都係落石屎噶啦咁樣。咁呢啲咧就會令街坊好疑惑啦。咁當然。另外一個咧就係、譬如喺洗衣街快富街嗰度，咁佢後巷其實有好多垃圾嘅，咁其實街坊投訴過俾食環嗰次，食環清完又有，清完又有，咁呢啲垃圾咧，街坊即時又會話：喂，其實係咪呢啲導致到即係會咁大量嘅水浸啊？因為啲垃圾沖咗落去啊，其他原因，咁點解政府唔做嘢啊？咁樣。咁呢個係即係第二個咯。咁當然我後尾咧就我打俾渠務處嘅同事。渠務處嘅同事咧就話係因為咧即係即係佢係專業啦嚇，佢就話加多利山上邊有個私人地盤，嗰、 okay. 個地盤嘅黃泥水咧。就冲咗入去渠之后呢、就塞住咗洗衣街嗰段。其实我听起嚟都有啲梦幻嘅。因为加多利山呢其实就喺旺角东站后面。即係其实隔咗两三条街嘅。而且呢嗰、那个距离呢有半 K 嘅。咁然后啲黄泥水仲要经过一段咁样远嘅距离冲过嚟。就塞住咗成段洗衣街，咁然后佢就话呢、这个就系水浸嘅最主要原因啦。咁 ，OK， 好，咁都多谢晒你先。珠江委讲到，即系街坊嘅顾虑咧，都初步听到即系渠务处嘅讲法。咁啊，珠江委咧就系、油尖旺区区议员嘅，不过具体啲紧渠务处点睇今次呢啲事件咧，都要请翻佢哋嘅代表同我哋一齐倾先。电话旁边请嚟有渠务处嘅土地排水部总工程师刘胜昌一齐倾下噶。早晨，刘胜昌。 系早晨啊，先生。 系啦，听众可以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寻日有冇见到水浸咧？打嚟一齐倾下吓。我又想问下阿刘胜昌先生先嗱，不如整体讲讲香港嘅情况。寻日一场大雨之下，有几多水浸收到你哋？ 尋日因為受到一個冷風嘅雷雨帶影響咧，其實整體上香港嗰個雨量咧就係去到紅雨嘅暴雨警告級別啦。咁即係大約係等於每小時。廣泛地區有50毫米雨量嘅，咁但係就住地區性嚟講咧，其實喺九龍區咧，其實佢係 高達咧超過70毫米雨量嘅每小時，所以呢個咧其實係等同於一個黑雨咁高嘅水平嚟噶啦。所以整體上咧，點解我哋會發覺咧係主要九龍區會有一啲水浸嘅個案出現咧，就係咁嘅原因。咁我哋尋日嚟講，總共就收到六個嘅水浸個案嘅。 嗯，喺邊啲位啊？可唔可以講？ 我主要就係喺其中一個就係頭先提過嘅旺角區啦，另外就係有啲係喺何文田區啦、土瓜灣區啦、紅磡同埋呢個九龍城附近。 有冇邊個地方浸得最犀利啊？水深最多 啊？其實如果講到網上或者係電視，我哋都會留意到就係旺角咁比較多報道啦。其實嗰個就係、是。個水深大概都係200毫米度啦，咁樣。其他地方其實咧就相對都係唔係咁深嘅啫，不過就可能係對交通都會有啲影響啦。 咁頭先你講九龍有六處地方水浸啦，用咗幾多時間疏導到啊？後屘啲水流。 我哋因為紅雨暴雨警告出咗之後咧，其實我哋有一個啟動咗一個緊急應變中心嘅，咁所以喺呢度咧，我哋就可以中央去統籌嗰個發放啲同事出去剔場睇翻，同埋幫手啦。咁我哋當日咧，琴日咧就出咗超過40隊嘅同事出去剔場去幫手處理啲提供協助啊，同埋處理啲水浸問題嘅，幫手譬如通咗啲渠啊，同埋有加啲水泵啊等等啦。咁所以大致上咧，就我哋係其實長雨過咗之後咧。大約一段好短嘅時間已經退咗噶啦啲水。 因為尋日都算快嚟快去咁嘅感覺係咪都算其實？ 係啊，因為這個呢個咧都係而家我哋近幾年見到嘅一個現象，就係、是、見到好多成日係好大雨，但係就係一個好局部嘅情況。例如我又講翻，譬如9月30號即係講中秋節嗰陣時咧，其實咧喺整體上就係、是。黑雨就係每小時70毫米到啦，其實港島區係超過100毫米嘅，所以點解當日咧九龍區又唔係咁大雨，同埋咧就冇乜咁多水浸嘅報告就係嘅原因就係咁，主要就係地區性嘅大雨出現咗。 OK， 不如咁啊，集中講講旺角嗰度啦。頭先講到喺洗衣街、亞街老街嗰個水浸位啦，係咩回事咧？嗰度 啊，嗰度我哋嗱喺我哋嘅同事都好快收到報告之後咧半個多小時到去到現場幫手清理啦。 不如講仔細啲啊，幾點收到報告嚟？幾點去到啊？ 嗰、那個位置我哋大約係8:34收到個通知嘅。咁我哋大約係9:15-20到去到現場噶啦，我哋嘅同事已經去到。咁主要就見到都係有好多黃泥水啦，同埋我哋就幫手去清理咗嗰啲所謂集水溝啦，即、就、係、是、我哋簡稱叫做咖喱缸啦，啲普通市民。咁主要就發覺好多又是泥沙咁樣塞住咗嗰個入水口，所以就令到有個水浸出現咗。咁我哋好快幫手通咗嗰啲集水溝咧，其實就啲水就都退咗噶啦。 點解嗰度會塞咧？你發現 嗱，其實都睇翻個地勢咧，其實嗰個位相對都低啲嘅。咁亦都有可能係因為頭先提過啦，特別大雨啊嘛，當時情況超過70毫米嘅每小時，所以可以將上游附近嗰啲垃圾啊，同埋啲泥沙咧，就冲咗落去呢啲集水沟度，塞住咗啲集水沟咧，就会引致一个短暂嘅水浸嘅情况出现噶啦。 咁你哋嘅研判系咪同头先好似区员所讲，系同附近一个地盘有关啊？ 我哋暂时就同事仲喺度睇研究紧、跟进紧嘅，但系我哋嘅表现即系初步去睇咧，就的而且确见到好多泥水咁样，但系附近系有一啲。工程的地盤的，但是是不是跟他、就是、直接有關係呢？那我們會再深入研究一下。 區議員就說你們跟他說就說加多里山那個地盤就說可能是泥水沖過來，但他就說那裡半公里外，那是不是真的沖到來這裡這麼遠啊？這樣 如果是個大雨的情況呢，其實是有這樣的可能性的，但是是不是直接跟這個地盤有關係，我們再深入研究一下就比較穩妥一點。但是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個大雨將附近的泥沙啊、垃圾啊都沖了去這個相對低的集水溝的位置。 可不可以從那些塞那些淤塞物那些看到呢，剛才你說有泥沙啦，有垃圾啦，譬如有沒有哪樣東西居多的，可不可以這樣分析一下個可能性？ 其實主要我們分析回這幾個位置的水浸主要都是塞了一些集水溝的。 入面大部分都是泥沙和樹葉啊那些，那些有很有機會呢，就是因為落大雨的時候啲水呢，啲雨水將上游附近那些剛才提過可能有泥沙啊或者是垃圾啊咁沖咗去呢啲咁嘅低位。因為事前呢其實我哋而家都會派同事去定期檢查呢啲咁嘅集水溝啊同埋有冇塞渠嗰啲嘅。 但我就想問返啦，你見塞嘅嘢清出嚟嗰啲垃圾多定泥沙多，咁可唔可以幫手判斷下即係主因喺邊度啫？ 暫時如果講旺角嗰個做例子就係泥沙多啲嘅。 頭先你都講到咧，其實渠務署定期都有清嗰啲呢啲位置啦。咁亦都見到你，亦都提過話，你今年雨季平日咧都會做一個叫及時清渠嘅安排嘅，就喺暴雨嚟之前就專門去及時清渠嘅。其實呢個計劃係咪一路做緊啊？有冇包郵尖旺頭先嗰水浸嗰啲位嘅？有冇做到嘅？ 嗰啲呢個計劃咧，就係我哋如果係收到一啲暴雨嘅預告咧，我哋就會派啲同事出去檢查一啲相對容易塞嘅位置，如果發現譬如頭先提嗰個情況啦，啲大雨將啲垃圾啊、樹葉啊嗰啲沖咗去呢啲咁嘅塞容易塞嘅位置，咁我哋就可以早少少去清咗去，等嗰個水浸唔會出現啦，或者減低個水浸個影響嘅。咁呢啲地方咧，如果譬如我哋經過今次嘅經驗之後，又見到有啲咁嘅位置有水浸情況咧，我哋就要睇睇，譬如呢啲位置係咪因為主要係因為泥沙沖來塞咗啦？如果係，我哋就可以將佢加入呢啲咁嘅定點入邊啦。 咁所以及時清渠，我見睇翻你哋今年年初啲新聞稿就會派人咧，就去全港200個容易受垃圾或者枯葉等阻塞嘅位置去清定渠先嘅。包唔包到而家洗衣街亞皆老街呢個位啊？ 有部分嘅位置包嘅，但係呢個我呢個位置咧就，我哋要翻去再睇睇。 其實呢個算唔算黑點嚟㗎？以往油尖旺，我睇翻你區議會嗰啲資料就，好似油尖旺，你哋覺得得一個黑點嘅就喺尖沙咀介乎加連威老道柯士甸道嗰段係水浸黑點嘅啫，嗰段嘅七行道南。 係冇錯，喺九龍區嚟講，我而家仲有一個水浸黑點，就係喺七行道南嘅其中一段入邊。 咁即係呢度其實往事都唔算黑點嚟㗎，係咪都？ 呢、這個唔係黑點嚟 嘅。咁所以頭先就講啲及時清渠，可能你都未必擺佢擺得先嘅，都處理黑點先嘅你。 我哋會先處理咗黑點先嘅，優先處理嚟講都係。咁但係當然啦，如果我哋經過一啲水浸嘅記錄，咁我哋可以將嗰啲及時清渠嘅點咧係加落去嘅。 好，另外我見你之前啲新聞稿都提過咧，有一種叫遙控清淤機械人咧，就愛嚟都幫手清噶啦。嗰啲而家運作係點樣啊？借呢個機會同你講講。 多謝你俾個機會我哋介紹啦。其實主要我哋都係引入咗啲科技啦，原因就係其實我哋好多大型嘅商營暗渠咧，其實都有好多淤塞嘅情況咧，就好困難去清理嘅，因為以往嚟講係需要有啲人手係落去嗰個商營暗渠入邊做清理咧。咁呢個咧對同事同埋工人嗰個安全咧係我哋會有一個相定嘅關注。咁我哋透過呢、這個機械人咧，就可以免卻咗啲人同時可以親身落去個商營暗渠，就透過一個機械人嘅操作咧，就去幫我哋去處理佢啦。而家嚟講，其實我哋一路有個係去繼續做緊呢個工作嘅。 九龍呢度有冇用到嘅呢啲？ 會㗎，會。其實我哋喺唔同嘅地方有商營暗渠嘅位置，我哋都會陸陸續續發現有一啲沉積淤泥啊、沉積物嘅話咧，我哋就會用呢個方法去幫手做清理咯。 好，另外街坊就有個估計啊，就旺角浸關唔關，即係之前啲磚咧，咁可能揾啲膠水黐住佢啊，驚人掹出嚟啊，可能喺社會運動裏邊攞嚟用啊、掟人啊咁嗰啲嘅。另外有啲就話係咪而家換曬石屎面就容易水浸啊？咁點解咧？啲點睇？ 我諗應該咁講，我哋主要睇翻個設計嘅。咁而家嚟講，我哋一般嘅路磚啊、地面設計咧，就係、譬如啲雨水落咗去個地面咧，就靠嗰個地面嘅斜度，將嗰啲雨水咧就帶去個集水溝，同埋跟住收集咗之後，就再經過一個排水渠咧就排走嘅。所以同嗰、那個地面嘅物料係冇乜關係嘅，其實主要係靠嗰個斜度。同埋我哋嘅而家嗰個排水系統已經係完全可以接收曬嗰啲雨水嘅。 咁有冇黐磚啊？嗰度其實知唔知道？有冇黐住啲磚啊？揾膠水？ 呢、這個我哋同事冇咁嘅資料喺手。 咁但係頭先你講係咪即係其實用磚又好，或者用石屎路面又好咧，咁都冇乜分別㗎？對於清呢啲係咪？ 對於我哋渠務處防止水浸嘅角度 期間係冇分別嘅。 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啊，同你傾咗先，劉勝昌，多謝曬你做嘅訪問啊。劉勝昌咧就係渠務署土地排水部總工程師嚟嘅。聽下聽眾先，187231有聽眾啊，尹先生噶，尹先生， 係早晨， 早晨，尹先生 係。咁我想講講尋日嗰個暴雨嗰段時間咧、 啊， 我咧就湊個小朋友翻學啦。 哦、 啊，咁就哇都好狼狽。 係邊區翻學啊？ 佢喺嘉仁街嗰邊。 哦 ，OK。 咁啊，尋日都其實都幾個問題嘅。第一就落大雨啦。 嗯。 第二就話又咁啱。巴士公司在隧道里面就跪了，洪水那里跪了架车，其实整个九龙区都已经塞死了、 嗯、 其实都昨天我车个小朋友回去都差点迟到了、 嗯、 即我都在附近住都车他回去都其实都还有个水浸问题的，其实 你刚才问渠务署，他其实在以前来计数呢是旺角区呢去到大角咀、啊、那头呢全部都水浸嘅， 嗯， 就算唔理红雨好黑雨好，其实以前政府喺旺角大球场挖开咗个大球场里面就整咗个冲池喺度嘅， 嗯，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点解30号黑雨唔水浸，去到过咗后去到红雨嗰段时间水浸，其实根本最一样嘢本身黑雨，佢究竟个冲池系咪爆咗棚， 嗯， 究竟系咪去唔切？其实不关任何嘢事嘅，你最大问题，佢黑雨嗰段时间，佢旺角大球场里边嗰个冲洪池系咪已经爆咗棚咧？ 嗯， 究竟由黑雨到红雨嗰段时间，个冲洪池清晒未咧？ 嗯， 如果佢个冲洪池未清晒嘅，你就算点样佢都系。 不过佢就话主要系塞咗渠口，清咗就搞掂啦。佢又咁讲嘅。 其实你也都睇翻以前嗰、那个即系旺角区油尖旺嗰段时间嗰啲水浸，其实仲夸张嘅以前。 嗯， 同埋亦都我都想问下，点解今次天文台会咁问出个红雨？因为最惨嘅嘢。 O K， 嚟得好急啊！啲信息系啊，多谢晒尹生先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 温系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反修例风波以来首次有教师被指专业失德取消注册。据了解，这名教师任教私立学校九龙塘宣道小学，教育局说他是严重专业失德，设计的校本教案、教学材料和工作纸有计划地散播港独信息，局方同时就住监管不力向该校校长、副校长发出谴责信，曾经使用涉事教案和教材教学的教师亦都收到书面警告。教育局又说正是按照既定程序处理初步有可能投诉成立的教师个案，不排除稍后会有其他严重失德的教师被取消注册。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提到，据了解被当局取消注册的教师在九龙塘宣道小学任教校本生活教育课。据网上流传的课堂工作纸显示，题目包括根据影片内容提出香港独立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了言论自由，香港会变成怎么样等。消息指涉事教师承认教材设计不足，但否认在课堂散播港独与政治主张。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7宗输入个案和4宗本地病例，其中再有留港的泰籍人士确诊。一名3月中来港探朋友的38岁泰籍女子，她和5个人同住，其中1人初步确诊。这名初步确诊者和早前确诊居住在青衣的泰裔家庭主妇是朋友，曾经一起去过尖沙咀行街。又鉴于近日多宗泰籍人士确诊，中心说已经是联络泰国领事馆，并且会向到领事馆的泰籍人士派发深喉唾液样本的收集樽。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今年诺贝尔奖揭幕一如以往由生理及医学奖打头阵，由3名来自美英的科学家平均瓜分，表扬他们对发现丙型肝炎病毒的贡献。3个人将可以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大约870万港元。 委員會聲明提到，三個人對丙型肝炎病毒的發現揭示了慢性肝炎成因，從而能夠進行血液檢測和研發新藥物，挽救數以百萬計的性命。經濟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12名港人仍然在內地被扣留，政府一直都否認事前是知情。蘋果日報發現，事發當日飛行服務隊一輛定翼機罕有地在凌晨出動，在西貢布袋澳上空盤旋達到3小時，七點半更加是飛往東南面的海域。飛行服務隊拒絕正面回應，只是說事件是涉及懷疑跨境活動，不作評論。蘋果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政府推出的新一批通脹掛鈎債券將會由10月23日星期五起接受合資格的香港市民認購，預計將會在11月12日之前公布結果。金管局高級助理總裁劉應斌形容新一批 iBond 是過往6批的加強版，最大的兩項分別包括定息部分由1厘提高到2厘，發行的總額可以酌情由原定的100億元增加到150億元。他相信有吸引力，但無意猜測市場反應。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本港連續第六日出現源頭不明個案，疊加市民在長假期期間防疫鬆懈，不少專家都擔心會引發第四波疫情。港府需要對高風險場所加強巡查執法，票控違規的商戶和顧客。社評說，市民不要為了短暫的利益和歡愉而鬆懈，无必要继续同心协力抗疫，才有望做到社区清零，为经济复常踏出关键一步。经济日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说，教育局昨晚公布，经过深入调查和纪律程序之后，在今年9月下旬取消一名教师的注册，该名教师有计划地散播港独信息，对学生构成严重损害。社评说，香港教育界问题积累多时，各界需要支持教育局加强学校管理，确保孩子远离港独黑暴歪风，专心读书，健康成长。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陈鸿佳准备在本月赴台湾投案。在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公开表明不容许陈鸿佳自由行离去台湾，不要求同港府好好地谈。社论说，港台之間並沒有司法互助協議，這樣完全就是強人所難，打的是政治算盤，希望借此突顯出主權，為了政治需要可以放棄司法管轄權，所謂的公義只是掛在嘴邊。星島日報社論。 成報社論說，中央硬推港區國安法之後，英國最高法院繼續派副院長賀之義勳爵出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相信是採取觀望態度，亦都是權宜之計。何志毅對中國法治有一定的掌握，現在是中國上海華東政法大學的名譽教授，在大學授課，他怎樣利用熟悉中國法制的背景和西方民主政體的三權分立取得平衡，是香港人最期待的。成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带咧就挤塞。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崇正新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山下村嘅。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崇正新村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山下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西行就在丽景湾。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 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界限街去观塘近住金巴轮道挤塞，而家排到弥敦道。佐敦道去加士居道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喺柯士甸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系行车缓慢。喺新界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马料水。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入翻大埔啦，近住沥源村挤塞，车龙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恩慈。香港人在这几十年来都可以说经过很多大风浪，所谓香港精神就是面对这些风浪，我们不怕困难，我们亦都有信心可以克服种种风浪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udu,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2020年10月6号，一名教师涉教材散播港独被取消注册，教协会协助上诉。 本港新增11宗确诊，包括4宗本地个案。 政府新一批 iBond 本月23号起接受认购申请。 苏贞昌指陈同佳不能自由行到台湾。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九点十三分，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就千禧年代，讲讲香港疫情嘅情况先啊。寻日咧就新增咗11宗嘅个案，当中两宗咧系本地嘅个案嚟噶，又有一个咧系一个源头不明嘅个案，咁啊涉及咧一个住喺青衣46岁嘅女文员啊，佢潜伏期间咧曾经去过尖沙咀一间酒店嗰度咧食午餐，又食一个自助午餐添嘅。咁啊见到嗱源头不明个案咧就已经连续系六日有出现啦，加埋七宗噶。咁尋日都同一啲專家傾過，都話啊擔心呢一個可能係一個會唔會有反彈嘅徵兆咧？呢個其中嘅關注點啦。另外啦，就似乎喺泰籍群組嗰度有啲即係涉及不同嘅人士，有泰裔嘅人士啦，五日入邊有四個泰裔人士咧染疫嘅。嗱，其中一個咧早前確診咗27岁嘅泰籍嘅家庭主婦咧，就話懷疑佢唔知會唔會有誤導衞生防護中心。尋日新增嘅一個本地個案咧，一個係38岁嘅泰籍女子嚟嘅，咁佢同住嘅朋友咧亦都初步確診。咁當局就發現啦，其實嗰名初步確診嘅女子咧就曾經同頭先講啦，27岁嗰個泰籍主婦咧曾經行過街喎。咁之前嗰、那個27岁嘅泰籍婦人咧就講過話，佢嘅朋友已經翻泰國啦。咁但係而家又好似唔係噃。咁所以衞生防護中心咧就話會向泰國方面確認，唔排除咧會提出起訴嘅。咁所以泰裔嗰度會唔會又出現一個問題咧？1872311，咁我哋大家可以帶你一齊傾啦。咁另外都要請翻專家同我哋分析下，請嚟有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其恩一齊傾下噶。早晨，曾醫生。 早晨，葉冠霖。 好，先講形勢先，繼續有不明源頭嘅個案，點睇啊？ 係有啲開始擔心啦。咁因為始終我哋之前試過有幾日咧係試過零確診，咁但係最近呢幾日咧，其實都係有一啲散收收嘅個案，零星個案咧係即係冇源頭感染嘅。咁點解咧？咁有人講就話係咪第三波疫情未死灰復燃啦，定還是第四波嘅來臨咧？咁無論係第三波又好，第四波又好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就係盡快要撲熄呢啲咁嘅火頭。 嗯， 因為如果你唔撲熄呢啲火頭咧，如我哋又即係譬如我哋嘅社交生活啊，或者聯誼活動係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其實你稍一不慎就會造成咗一啲群組嘅個案，無論係喺返工嘅 群組啦、家庭嘅群組啦，或者係一啲聯誼嘅群組咧，都有機會出現。 嗯，咁但系扑食呢个案都要靠当事人可能俾啲资料噶，今次又话卫生防护中心都担心啲人唔知够唔够老实咁，我俾啲资料唔知准唔准确，呢度会唔会难搞啊？特别系太籍啊，再讲太籍人士嗰度。 嗱，我谂所有即系人士，如果真系确诊的话咧，佢都应该要如实报道翻佢曾经接触过啲咩人，咁同埋咧就系佢去过边啲地方咧，都应该要。其实同卫生防护中心的同事咧，系作出详细的解释，同埋讲清楚俾佢哋听。因为对成个公共卫生啊，即系譬如讲紧追踪啊等等嘅情况咧，会起到一定嘅作用嘅。咁如果我哋唔能够即系讲俾佢哋听嘅时候咧，咁好大机会咧就会造成咗一啲即系类似我哋冇办法去知得到。啊，或者有投訴地去追蹤一啲嘅情況啦。咁至於你頭先講話太直個社群當中，我哋係咪需要做多少少嘢咧？我相信係嘅，因為可能政府都可能要同有關方面咧，即係譬如佢哋嘅領事館啊，發放一啲嘅 SMS 嘅信息咧，去話俾你聽即係而家有咁嘅情況。咁可能希望佢哋如果有知道相關嘅資料咧，可能都要盡早咧去通報翻俾衞生防護中心聽。 嗯，即系方面就见到有啲在港泰籍人士有感染啦，咁亦都关乎到酒吧噶。你又点睇呢一环咧？酒吧呢样嘢， 酒吧喺过去嘅疫情当中咧，都试过系有一啲群组个案出现嘅。咁唔难理解，亦系好容易出现添。个原因咧，最主要就系当我哋大家去酒吧嘅时候咧，即系好多时都会除低口罩，谈笑风生啦。咁啊，大聲講嘢，咁你自不然，如果當中有人係有感染的話咧，就會透過咁嘅途徑係散播咗佢身上嘅病毒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喺酒吧咧，好多時都好難追蹤到當事人，因為你未必會知道佢係邊一個。咁同埋咧，就好多時咧，就即係講緊我哋喺依啲咁嘅情況下咧。受到酒精的影響呢，你自己的個人防衛意識啊，或者那個衛生的情況呢，可能都會有鬆懈。咁所以點解酒吧係好容易出現一啲群組個案呢？正正就係因為我剛才上述所講嘅原因。 嗯，咁會唔會係之前我哋放鬆得太快呢，所以有咁嘅咁次實證見到係都係有風險喎。 嗱，我哋永遠都知啦，喺疫苗未嚟到之前咧，其實我哋都係要即係要有一個新常態，我哋去繼續生活同埋工作嘅。咁我諗我哋即係要適度地去放鬆，或者適度地去收緊一啲嘅條例同埋一啲措施啦。咁如果譬如我哋真係發覺即係個情況喺社區當中咧係有一啲唔尋常嘅即係情況出現的時候咧，我自己覺得即係特區政府而家喺呢一刻咧係唔適宜再去放鬆任何一啲限聚令啊，或者一啲措施啊等等嘅，因為要睇定啲跟住落嚟咧，跟住個情況有冇惡化嘅情況，因為永遠就係當你即係放鬆咗一啲嘅措施之後咧。你起碼都會觀察呢啲措施放鬆咗之後，會唔會有一啲滯後嘅反應？滯後嘅反應即係話，又會唔會有機會出現一啲即係我哋相關嘅個案係多咗？其實我哋一路都知道咧，呢啲咁嘅即係隱形嘅個案咧，其實存在喺我哋嘅社區。只不過係我哋未能夠及時發現。其實可以比喻為一啲火種咧，喺各個區都有嘅。咁呢啲火種咧就係佢如果單獨存在嘅時候咧，就未必會造成一啲好嚴重嘅後果。但係如果我哋嘅限聚令啊，或者一啲社交禮儀開始放鬆嘅時候咧，可以比喻成係一啲催化劑或者啲易燃品，你就會將呢啲火種咧就係更加勃起咗，或者係將佢即係個情況更加惡劣咗。咁所以可能有機會一發不可收拾。 嗯。剛才說不如在這一刻放鬆那些措施，是不是要這一刻開始想收緊呢？ 我自己覺得可以繼續觀察住先的。但是問題呢，我相信有關方面呢，在巡查那方面，尤其是講緊一些樓上的酒吧，或者是酒吧那個社群，或者是一些食肆呢，我相信食環署同埋警察各方面咧，可能希望可以協助到衞生防護中心咧，喺呢部分咧可以係巡查多啲，即係睇下有冇人係即係 唔遵守政府呼籲我哋大家要做嘅。咁食客或者係其他參與者喺呢啲咁嘅食肆或者酒吧當中咧，或者甚至乎其他嘅娛樂場所當中咧，其實都應該要自律嚇，即係唔可能盡即係唔係冇網管咁樣。咁我希望係大家都要合作。大家自律，咁然後希望先至唔會有這個即係個情況繼續惡化落去。 好，好，最後仲想問埋咧，就有關今次話尋日嗰啲個案裏邊咧，其中一個嘅確診者咧，曾經去過尖沙咀嘅廣威酒店食一個午市嘅自助餐嘅，又點睇呢個嘅風險咧？有份去嗰度食過，又使唔使好擔心？ 嗱，其實就食自助餐通常都係比較多人嘅，即係無論係排隊攞嘢食啊嘅時候啊，或者你觸碰嗰啲。嘅餐具啊，尤其是係喺啲即係譬如係你出去攞嘢食，有通常你都要夾嘢，用一啲大家共用嘅即係餐具啊咁等等。咁喺過程當中，你會接觸嘅，大家都會接觸同樣地嘅餐具。咁依部分我諗大家即係都要小心啦。即係當你埋到位之後，你一定要潔淨雙手，然後先至好進行飲食。同埋咧就係你出去攞嘢嘅時候咧，其實一定要記緊戴住口罩，因為如果唔係的話咧，就好容易大家互相交叉感染。咁依個即係我講緊自助餐係一啲相對地比較高風險啲嘅進食嘅地方。咁但係值得一提咧，就有長假期，我哋講緊 station 咧，其實都係發覺有好多人士好中意參與喺當中，即係一家大細啊，或者約埋啲親朋戚友啊，喺一啲酒店嘅房間咧去進行一啲。有陣時呢啲咁嘅情況咧，係未必適合嘅，因為可能係走緊一啲法律嘅漏洞。我希望政府可以喺呢方面咧，可以睇下有咩辦法可以收緊，同酒店業界咧去傾傾，點樣可以防止到即係有過多人士係聚集喺一啲嘅房間進行一啲遊行假期啊、聯誼活動啊等等。 嗯，係咪理論上你應該邊個地方收緊啊？即係人數限制定點樣啊？你大方向？ 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即係譬如你即係如果係人數限制嗰方面，其實。即係譬如你上到去啲房間，其實如果你係真係叫咗好多嘢食，或者係開 party 嘅，咁好多時如果真係咁嘅情況下咧，係唔適宜嘅，因為酒店嘅房間唔係我嚟即係進行一啲即係我哋講緊一大班人嘅活動啦，同埋而家尤其是係咁嘅疫情底下咧，其實應該要多加留意咯。 好，咁多謝曬曾其恩醫生先同你傾到，多謝曬你嘅回應啊，曾其恩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啊。講到香港疫情的情況，大家點睇？打嚟講嘅1872311，1872311。尋日繼續有一些不明源頭的本地個案，會唔會有所擔心呢？有些專家頭先都提啦，都要擔心一下，都要留意住，密切觀察住。你又點分析呢？或者大家的防疫意識係點樣咧？可以打嚟講下啦，1872311，1872311。另外，尋日在上晝嗰場雨曾經一度黃雨紅雨嘅，香港都有些地方有。水浸嘅，咁亦都嚟得比較急嘅。仲記得頭先新聞之前啊，尹先生打上嚟都問個問題啊，咁天文台嚟得即係好似預測唔到咁樣咧，突然間咁快嚟咧咁樣。天文台嘅科學主任啊梁麗麗咧，其實之前都有回應過媒體嘅，就話暴雨形成嘅時間同地點咧都有好大嘅隨機性嘅。尋日嗰場暴雨咧喺較短時間內形成，以而家香港同埋外國嘅預報技術咧都難以預測到咧呢場暴雨。佢話天文台尋日咧喺大概7點已經通知公眾咧，本港上空有雷雨區形成啦，並且由東至西面移動，提醒個市民咧出門要帶雨具噶啦。不過喺場咁急嘅雨，亦都見到多區有水浸。你尋日有冇喺翻工翻學嘅時候遇到啲咩經歷可以分享一下咧？頭先有尹生分享過送小朋友翻學水浸嘅情況，咁你有冇遇到啲類似嘢咧？都係帶你一齊傾1872311。聽下陳女士嘅電話先，陳女士你好。 早晨啊，關於水浸嘅，昨天咧就去荔枝角公園，咁荔枝角公園嘅設地形咧，佢有高有低嘅，亦都種滿好多樹嘅。咁昨天有條渠咧，個長度大概係25米到啦，半個泳池到啦，嗰條渠咧就見唔到啦，就係見到水咯。見到好似一個小水塘咁樣囉，咁估計應該係呢啲種樹木嗰啲沙石呢，咁就沖咗落條渠嗰度，咁可能同一時間太多沖咗落去啦，啲水去唔切囉。咁其實都想反映一下呢，其實而家我哋新市鎮不斷咁樣發展啦，咁好多原先係即係直林區嘅地方咧，都會起咗樓啊！咁希望政府咧去注意一下，就係話呢啲難以預測嘅暴雨咧、天災嘅話咧，好多時候一剎那就係會構成傷亡咯，因為 而家公園裏面當然就唔會有屋啦，有人聚集啦。咁但係如果係山邊嗰啲起出嚟嗰啲屋咧，咁政府真係要多加留意，同埋都希望咧街上面嗰啲商鋪啊，佢哋真係要自己自律啦。因為我發覺咧，尤其是深水埗區啊，或者係啲舊區嗰啲啊，旺角都有嘅，佢哋將自己拆咗貨嗰啲紙皮箱啊，全部堆曬喺門口噶。咁、 okay. 我就。想問一下究竟食環全部指引俾呢啲商鋪，就係話佢哋拆得出嚟嗰啲紙皮箱、啲膠袋啊，其實佢哋係咪應該自己交去最近嘅垃圾站咧？就唔係擺喺個門口度，引致到時嗰啲渠失曬，佢哋都係受害者嚟嘅啫。如果失咗嘅話， 陳女士出問多句，咁尋日你荔枝角公園有冇浸啊？幾多渠就滿咗，有冇浸到地下都浸，都浸埋。 因為其實佢條渠咧。佢兩邊就係種滿樹嘅，咁、結果條渠就見唔到啦，見咗成個小水塘咁囉。咁佢又冇向下流呢就冇嘅，嗰度成氹小水塘囉。 即係養住咗水啦。 係啦，所以我拎冇啊，拎間我會再去到公園再去睇嘅，因為我唔知區議員有冇再跟進呢啲事情囉、 OK， 好多謝陳女士分享下講到荔枝角公園尋日嘅情況。跟住顏女士，顏女士你好。 係，早晨你好。 早晨顏女士，係請講。 係啊，我想咧讲咧个疫情咧，其实咧即系香港人咧，真系一啲自律感都冇噶，真系要重复先得噶。点解咧？因为咧我嗰日咧去屯门一间酒楼咧饮茶，咁咧直头咧入去入边咧，你知酒楼有啲咧有即系紧房噶嘛。咁我去到嗰边咧，就我系转到入去嘅，入去入边嗰度咧个地方都几大嘅紧嘅，出边系见唔到嘅。咁啲茶咧，即系摆位咧，酒楼啲摆位咧，摆到咧差唔多咧。是背脊贴背脊嘅、即係有个大肥佬咁坐喺度即係贴住嘅。基本上呢就係冇一米嘅。即係你唔好一米呀即係半米都冇嘅。即係好恐怖。 咁应该唔得㗎喎佢又冇距离又冇挡板嘅话。 係呀、其实应该呢即係警察或者检控嗰啲呢应该要 check 下喺屯门兆康院嗰间酒楼得一间嘅啫。应该要入入面 check 下。同埋呢係好多人呢喺入面呢即係下午茶过咗吧。咁啲人即係冇地方去消遣啦，咁佢可能咧有著局啦，咁啲人咧又擺曬一台頭啲麻雀啊，玩紙牌啊裏邊，又係面即係貼住噶啦，已經好近嘅。同埋啲人咧，咁你打麻雀啫嘛，你可以戴翻口罩啊，啱啱先？玩紙牌你都可以戴口罩，你手玩啫嘛，唔係個口玩啊嘛，係咪先？係咪？咁你可以戴翻口罩，咁冇問題啊。但係咧，嗰間酒樓真係好唔負責，真係要重罰嗰間酒樓嗰啲嗰個老細。 Okay. 你想做生意，我知道而家呢个疫情系好难做生意，但系你哋唔控制得好嘅，你大家唔控制得好嘅，你点样会大家有生意做啊？我大家揽住即系，又揽住死啫嘛，啱啱先？ Okay. 咁要大家真系要自律噶，唔可以太自私嘅啫。你为咗你自己遮住，冇人睇到，要做生意。 OK， 招嚟多啲客人。 O、okay, K， 可以嘅，真系。 好多谢颜女士分享下酒楼嗰个防疫措施做成点啊！另外一单新闻都顺通同大家提一下嘅，就系、尖沙咀有间酒吧啦，喺凌晨嘅时候咧，因为限聚令关门咧，就嗌啲客要走啦，就而遭到袭击嘅。造成一死三傷添啊！咁警方就列做謀殺及傷人案處理。警方就話凌晨將近一點接報啦，就話有間酒吧對開有二十幾人喺現場打鬥。咁警方喺現場發現咗四個傷者，全部咧都係酒吧嘅職員，其中一個咧送往醫院搶救之後傷重不治嘅，其餘三人就清醒送院。咁而家都話懷疑係咪因為限聚令閂門啦，而令到有啲打鬥出現嘅。咁聽到啲情況，咁大家都要等警方調查啦。咁但係有啲咩睇法都係帶你一齊傾嘅。1872311，轉頭再傾。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一间酒吧的职员凌晨怀疑因为防疫措施闩门，要求顾客离开而被袭击，造成一死三伤，警方列作谋杀及伤人案处理。現場在朝早仍然未解封，警員在酒吧內檢走茶几、凳和掃把等的物品，部分染有血跡。在通往酒吧一條樓梯附近的石柱上，仍然清晰可見一個血掌印。警方消息透露，其中一個調查方向是案件是不是涉及黑社會衝突，暫時鎖定幾名在逃人士，正是全力緝兇。 凌晨近一点，警方接报在柯士甸道一间酒吧对开，有二十几人打斗。警员到场，发现四名伤者，全部是酒吧职员。其中一名36岁男子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其余三名伤者由33至48岁，警方列作谋杀及伤人案处理。一名教师被指在设计的校本教案、教学材料和工作纸有计划地散播港独信息，被教育局取消注册。学校的管理层以及其他的教师亦都受罚。据了解，涉事的学校是九龙塘宣道小学。有两个仔女就读该校的家长认为，涉及的工作纸内容并没有问题。如果香港的小朋友没有独立的分析能力，反而令人担心。他又说，个仔曾经是涉事老师的学生，对事件感到可惜和遗憾。亦都有家长说，如果教师不能够按照正规的教材教导学生，教师的资格应该被取消。他又认为教导学生心态要端正，日后会都留意小朋友学校的功课。政府将会再度发行通胀挂钩债券 iBond， 目标是发行金额100亿港元，可以增加至150亿元，最低认购金额10,000元。今批 iBond 的息率不少于2厘，年期3年，今个月23号朝早9点开始接受认购申请。经济学者林本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 iBond 是零风险投资工具，发行额到150亿元不足以满足需求，预计会出现超额申请认购。他建议在目前低息环境和政府储备下跌下，未来亦都要应付基建开支，政府应该多发债。他又相信政府就不同债券发1000亿额度的话，社会都吸纳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东京，今日将会和日本、澳洲和印度的外长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将会是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四国外长首次面对面会谈。有日本官员透露，会议将会讨论疫情大流行的影响，以及日美推动印太地区自由开放倡议，旨在加强安全和经济合作。蓬佩奥在出发之前说，期望会议取得重大成果。他亦都将会和新上任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会面，讨论强化美日同盟关系。蓬佩奥今次的亚洲之行原本仲会访问南韩和蒙古，但在总统特朗普确诊新型肺炎之后，蓬佩奥缩短行程。国务院说，蓬佩奥将会重新安排访问，预计10月再次前往亚洲。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68点，升100点，总成交金额58亿9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7元，升2元；中国软件国际5.73元，升2.3元；阿里巴巴278.4元，跌3.6元；美团点评246.8元，升1元；友邦保险78.85元，升1.5元；中国平安80.45元，升3.5元；盈富基金24.62元，升1元；银河娱乐51.7元，升1元；港交所369.6元，升3.6元。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73，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326， 英镑对美元 1.299， 欧元对美元 1.179，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372点，升60点。港金现价报1769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21美元，卖出191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太子道东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都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仲系挤塞，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行咧就排到去李景湾；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咁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康文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乐翠台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反方向入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龙尾排翻上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咧就车多，排到去打豪敦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李娜的性格呢比较直爽，她说我是一只刺猬，刺猬受惊的时候就只会去反击。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他有一场比赛先输了一个很大比赛，6-0就输了。江山他老公就走下来跟他说，因为做教练嘛，他就闹到飞起，你看不下去不要看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 我收到自称是执法人员的电话，说我犯了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我当然不信啦。 这些是骗徒常用的伎俩，他们还会叫人在特定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易咨询热线18222，记住是18222，18222，重要的事要讲三次，还要提醒你身边的人啊。 2020年10月6号，一名教师涉教材散播港独被取消注册，教协会协助上诉。 本港新增11宗确诊，包括4宗本地个案。 政府新一批 iBond 本月23号起接受认购申请。 苏贞昌指陈同佳不能自由行到台湾。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刚才讲到香港疫情的情况啦，咁特别都留意到咧，有啲有关联嘅个案啊，其中酒吧咧嗰度都有关嘅。咁头先访问过曾其恩医生咧，都讲到即系酒吧嗰个环境咧，本身都有风险嘅，都系咁。但系而家又见到有啲个案出现添，咁唔知酒吧业界又点睇咧？点喺旁边请嚟有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一齐倾下噶。早晨，梁立仁。 早晨，你好。 系，不如先讲下喺即系中秋国庆假期之后啦，咁就开翻啦。你跟住就咁，而家佢生意点样啊？见到 其实如果讲话十八号开始开翻嘅，咁叫做起码可以开门营业先。 嗯， 咁就如果讲翻中秋假期咧，咁其实就几日假期啦。 嗯， 咁啊，第一日个嗰、那个生意都。好嘅，因为嗰个节日气氛啊，啲人涌出嚟啊，第一日 O K 反而另外嗰几日咧，即系打后礼拜五、礼拜六咧，就剩翻嘅。 嗯，点解咁得意嘅？咁都系连续假期，点解会咁嘅咧？ 连续假期因为唔系圣诞节啊，唔系复活节嗰啲啊嘛，中秋假期咁，中秋假期大部分都即係陪家人為主，陪家人為主，咁就佢哋可能陪完家人食完飯，可能都九點幾十點啦。咁就我因為我哋而家收十二點啊要，咁你收十二點嘅，如果嗰段時間嘅，咁你食完飯都九點幾十點，咁啊通常都選擇唔出嚟嘅啦。反而呢個禮拜五、禮拜六呢個假期嘅禮拜五、禮拜六比上一個禮拜五、禮拜六仲差咗添。 OK，咁但系而家听到有啲个案咧，都同酒吧似乎有关啦，可能见到当中有关联啦。你业界系点睇咧？ 如果讲话即系酒吧有感染嘅个案或者咩，咁我哋喺疫情当中啊，或者到开翻咁，其实都系第一次有关到酒吧。咁就你话有感染个案或者传染到嘅，咁其实好多食肆啊、唔同嘅餐厅啊或者唔同嘅地方都有。咁如果我哋業界嘅都係一路做緊嘅持牌嘅酒吧嘅自己做足啲嗰個防疫措施啦。 出咗啲消息有冇影響你哋生意啊？有， 當然有啦。其實一路自開翻以嚟嘅，咁啊，關於酒吧呢兩個字嘅新聞其實都唔少啊。即係一啲無牌嘅處所咁，佢啊講話無牌酒吧，因為佢個營業模式佢都係賣酒，咁啊都有講到係酒吧。咁就個分別就係在於我哋即係開翻嘅持牌同冇持牌咯。因為持牌酒吧好似如果有關於感染嘅都係啱啱一宗，咁其他反而即係好多無牌酒吧開業俾人拉嘅，俾警方拉咁啊，嗰類係比較多少少。 咁但係生意頭先可唔可以具體量度到跌咗幾多？因為聽到啲消息之後。你哋有冇做翻多啲措施啊？又再謹慎啲啊嘛？ 咁其實好似我哋個聯會裏面嘅由上一個禮拜開始做一個承諾約章。咁啊，承諾約章裏面都係有博士啊幫我哋去指引翻我哋啲酒吧裏面啊，應該點樣去加裝一啲嘅防毒消液嘅設施啊？令佢個處所我哋盡量做一個無毒空間。咁就呢個項目就一路而家都推行緊嘅。咁睇下嚟緊會唔會再多啲，睇下呼籲多啲酒吧參與啊。 擔唔擔心萬一再咁落去又收緊翻啊啲措施，可能又影響開門啊？ 這個當然擔心嘅，即係我哋好似未被放寬之前啊，咁其實政府一路講緊第四波疫情可能會爆發啦，或者冬天流感再加埋影響啊，咁啊兩者個病毒可能會。會喺香港再有一個即係疫情嘅出現，咁就一路我哋業界其實都係應該講話咁多個行業裏面最緊張嘅，因為就永遠封先，咁啊之後就最後先放寬，咁其實到而家話放寬咗嘅，咁其實都係到十二點同埋限聚令兩個人咧，咁就放咗一半咯，未放曬咯，咁我哋都聯會裏面或者不斷去。聯絡緊啲業界啊，呼籲緊啊，即係我哋大家做好啲，就俾政府睇到。咁另外俾大眾市民睇到，原來酒吧已經做咗，即係酒吧已經做咗好多應該要做嘅嘢做咗啦。另外可能再做多啲，即係好多酒吧攬米圖襯啦，唔同嘅消毒方式啊，或者 二氧化氯啊，而家市面上好好多產品，咁、okay. 我哋亦都揾咗好多專家嘅指引，我哋應該點去做？ 嗯嗯，但譬如呢啲措施咧，有時你哋提客人去到遵從嘅時候，你見客人合唔合作咧？譬如啱啱又頭先講到啦，凌晨有個個案就話懷疑因為限聚令閂門啦，咁結果打鬥仲有人搞出人命添呢、這個。不過具體情況係點啦，都要等翻警方調查啦。但係有啲咁嘅報道出咗嚟啦，你點睇咧？其實客人合唔合作嘅咧，難唔難？一般嚟講， 你話客人合唔合作就？有個情形出現就會好啲嘅，即係好似我哋放寬咗之後，或者啱啱呢個嘅中秋節假期，咁就警方佢會執法啦，連即係唔係淨係告鋪頭啊，咁連啲客人都會哦，你哋都會被檢控嘅喎。咁啲客人都會自己遵守嘅，咁佢都會睇。咁其實個疫情咁耐咧，我哋開業同停業呢個動作，或者再客人再嚟翻，咁其實大家即係走客好得意嘅，咁通常好多都會比較合作少少嘅， 嗯嗯， 都會比較合作少少，咁通常勸喻咧，佢哋都會知咩事， 嗯嗯嗯， 係啊，咁你話太唔合作嘅情形就唔會，即係都冇嘅其實。 嗯 ，OK， 好，咁不多謝梁立仁分享，先講翻即係酒吧業界見到個情況嚇，梁立仁咧就係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嘅創會會長啊。好啦，剩翻呢個時候咧，又想跟進下另一個個案咧，就有關陳同佳嗰個事件啊。咁陳同佳就係、台灣殺人案嘅疑犯啦。咁佢之前都講過啦，願意最快咧就能夠喺呢個月內咧就會去台灣自首嘅。咁據講咧，代表佢嘅台灣律師咧，尋日都同台灣嗰邊咧有傾下嗰啲安排。咁而見到台灣嗰邊嘅行政院長蘇貞昌咧，就表明啦，尋日就講話咧，陳同佳咧就唔能夠以自由行嘅方式去到台灣嘅。佢話咧，因為佢哋係唔容許呢一個殺人犯咧自由來去嘅。咁佢又認為啦，台港雙方既有嘅政府應該好好咁樣傾嘅。咁而香港呢邊啊，保安局就話啦，如果陳同佳獲得台方明確通知獲准去台灣嘅話，包括簽證安排同赴台日期咁樣咧，港台兩地咧係可以透過警務合作渠道安排行程嘅。咁似乎又可能同之前嗰啲即係講緊個説法有啲類似喎。咁而家可以點樣再處理落去咧？電話旁邊請位嘉賓又討論一下先，請嚟有立法會議員陶謹申一齊傾下。早晨，陶謹申。 系早晨， 系啦，陈同佳就讲话想过去嘅，咁但系苏贞昌就话唔能够自由行咁过嚟，你见胶着位喺边度咧？ 嗱，所有呢啲都系一啲估计啦，即系合理，希望系合理估计啦，就系、是如果陈同佳佢系真系想过去咧，其实因为佢系台湾律师啦，咁台湾律师佢咪可以联络啦，咁最紧要你如果佢而家系因为疫情啦，控制入境嗰啲咧，可能系需要签证啦。 嗯， 咁如果系要签证嘅，我谂佢如果佢个表明嘅意愿系嚟自首嘅，我相信台湾嗰边应该就可能接受佢签证啦。 嗯， 好啦，咁呢个解决咗入境嘅问题啦。咁而跟住之后咧就系、是、你搭边机，咁然后就几时要再抵达咁样。 嗯， 咁当然啦，我唔知道台湾系咪坚持例如系佢要搭台湾嘅机。一上機咧就可能有台灣嘅警政人員喺個機上面嚟扣留佢啦。 嗯， 如果唔係咧，就可能佢要飛到去嗰、那個嘅香港嘅嗰、那個領個邊界啊， 嗯， 即係空中嘅界線嗰度嗰個，咁咧就台灣嘅警政人員就可以將佢控制啦。 嗯。 啊，咁但其實如果佢根本係坐去隔離左右，就算佢唔真係上手扣咧，我相信嗰、那個安全都有保證嘅。 嗯嗯。 咁當然我唔知道台灣係咪有要求，不如警察由香港警察，既然喺香港係咪上機嗰下係咪都要陪同佢咧，或者要唔要過埋去咧？咁我諗係商討呢啲細節啦。 嗯。 咁呢個就係嗰個人嘅問題啦。咁我諗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可能嗰、那個證據或者資料啊咁啦，咁因為陳同佳喺香港有受審過一個洗黑錢嘛，咁判埋刑啊，坐埋出嚟啦嘛，咁但係嗰、那個之前佢俾咗份好詳細嘅口供俾警察，就係講佢喺台灣嗰個殺人嗰個過程嘅，即係喺屋裏面同埋之前啊點樣，之後點樣，咁而嗰份口供呢就喺佢審嗰個洗黑錢案咧，就佢律師咧就冇話係苦打成招嘅， 咁亦都咧就係、是、我如果冇記錯，呢個控辯雙方咧就作為一個admitted fact 即係一個同意嘅案情咁樣咧，就停咗堂啦已經。 嗯， 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就嗰度係比較詳細去講嗰個過程啊嘛。 嗯， 咁我相信咧，即係台灣係需要呢方面嘅證據嘅。 嗯， 咁當然如果陳同佳係去到台灣而係按住佢嘅意願自首之後，仲將香港個口供裏面所載嘅一切嘅事實再講一次喺台灣警方面前，然後簽紙作實咁。咁我諗咧就可能台灣就放心啦。但係因為唔知佢點樣發生噶嘛，所以作為台灣嘅政府，可能佢都寧願就有攞埋香港嗰個口供紙啊，或者嗰個審訊記錄嗰啲，咁因為咧就兩年幾前咧，香港問台灣攞啦，台灣俾咗香港呢啲資料啊，嗰啲證據嗰啲。咁但係台灣問咗香港攞咗兩年幾咧，香港都未俾佢。咁我諗呢個就係人同埋證據兩方面啦。咁 人嗰部分會唔會係最棘嗰個位咧？因為頭先你就講簽證嗰度，你話應該都會俾啦，台灣邊。但係佢個講法又話唔能夠自由行赴台啊，粗聲槍嘅講法，又話兩地政府應該傾。咁有啲分析就話可能台灣而家想要一種咧，就官方對官方嗰種嘅形式去到處理，咁就難搞喺呢個位喎。你係點分析喺度？ 当然佢如果要咩官方对官方咁，但最后尾香港能够做到嘅就係、是、如果陈同佳自己係想上机嘅啦，第一如果陈同佳唔想上机嘅呢，咁香港警方或者香港政府都冇扶嘅，因为佢係自由人嚟㗎嘛，正如特首所讲。咁但如果佢真係想上机嘅，其实上到机我相信就已经唔或者喺香港機場，可能台灣會擔心啦。但一起咗機嘅話，我相信都唔使擔心啦，已經。 但上唔上到機咧，關鍵因為如果佢嗰邊話唔俾簽證佢入境，咁可能航空公司都唔俾佢上機嘅，唔俾機票佢。 如果台灣唔俾陳同佳簽證去自首，我諗台灣就俾人鬧到趴喺度咯。係嘛，冇可能噶嘛。咁同埋佢，我睇佢嗰個反應咧就咁嘅。佢蘇貞昌行政院長講嗰啲嘢啦，但係佢嗰個入境處啊，即係台灣嘅啦。就話咧，佢唔可以用落地簽證，咁、但係佢就可以嚟台灣嘅。咁我諗佢個意思即係話，你係要預早攞曬啲資料過去，即係譬如佢律師又好，做曬啲簽證，然後先至上機。咁啊，梗係啦，而家根本航空公司都唔會亂咁簽再一個人冇簽證噶啦。 咁所以理論上你分析就覺得陳同佳若果申請話攞簽證都應該易辦到係咪啊？ 我覺得應該係會。会做到嘅、但系佢而家话嗰个系咪阿管牧师啊嘛，话阿陈同佳个律师话要几日嘅咁咯，咁我谂即系佢如果用嗰边嘅律师去，因为佢系佢代表律师啊嘛，咁代表律师佢同嗰边嘅官方关系系可以正式代佢申请噶啦嘛， 所以你分析其实话即系苏贞昌讲话不可能嚟呢度自由行，咁其实都唔系咩特别一回事咯，其实都按道理佢肯去机场 上。自由行就系一个极端嘅讲法啦。自由行即系落去自如，咁根本唔会啦。你咁如果你话系嗰啲落地签以前嗰只，我哋咪去几日嗰啲咁嘅自由行嘅，咁梗系唔系呢款啦，系嘛？因为你而家系特殊嘅情况，就算疫唔好话自首啫嘛，你而家就算旅游啊，都唔有呢种啦，而家都系咪先？咁所以即系一定唔系嗰种咩自由行嗰啲噶啦。不过问题就是你经过官方渠道去申请嗰个签证，然后你讲明俾佢听个签证嘅目的咁解啫嘛。 一啲分析就话咧，始终都系台湾就似乎想官方对官方啦，头先提过。咁香港呢边有个顾虑位咧，就话惊系会唔会凸显咗台湾嗰、那个地位嘅问题咧？惊就唔能，即系始终系唔能够凸显佢系台湾系一个国家咁样。咁 你我咁諗啊，你而家你想突顯冇用㗎，因為你最尾你其實以往香港同台灣都試過好多次係要合作㗎啦。你記唔記得譬如由我哋警察去嗰度攞證據啦，或者係去嗰度商討警務合作啦，或者係去到嗰度，然後有個人上我哋嘅香港飛機，然後夹住佢，一睡到中线，即系嗰个离开台湾嗰个领空就扣留住某个人压翻嚟，咁都试过啦。系咯，咁你唔存在话一定系咪佢咪咩国家或者咩实体咩唔系嗰啲嘢噶？你唔需要噶嘛。如果今次系咁嘅话咧，咁香港政府咪 好簡單，你問佢要乜嘢？ 嗯， 如果佢話要透過香，嗱我唔知啊，最極端，譬如話啊，我唔想你嘅律師代我代佢申請簽證，你可唔可以由政府俾啲資料佢啊？咁你俾資料佢咯。 嗯， 咁你唔使叫佢做台灣國噶嘛？係咪先？你係某個徵位，咁你甚至佢如果係入境處或者佢嗰個警務嘅對口，咁就俾警務對口咯。 嗯， 係嘛？即係如果佢真係去到係。即係逐啲嗰位玩嘢嘅，咁你香港政府都唔把嘴都唔係唔可以講出嚟噶嘛，係咪先？ 嗯， 啊，咁我諗佢如果去到咁極端咧，佢就只會俾人鬧嘅啫，台灣就。 即係好簡單喺你眼中，就只要陳同佳肯出發嘅話，基本上都搞掂啦，而家係咪？即係去到 睇唔到有啲咩 買機票咁過去就得。 我諗多一樣嘢啦，即係當亂咁諗啫嚇，即係當，因為而家管牧師咧就一路陪開佢嘅，即係 counsel 佢啦，即係咁輔導佢或者咁講。咁如果佢一定要阿管牧师陪佢去呢，咁可能呢就我唔知道，因为而家似乎嗰边台湾呢就以往曾经拒绝过管牧师过去台湾嘅。 嗯。 咁、啊、我唔知呢个会唔会棘住呢度位啦、啊。不过即係我相信因为佢阿陈同佳本身已经有台湾有律师㗎嘛。 嗯。 咁、啊、我諗佢律师可以接机啊等等啦。甚至佢律师过埋嚟都得嘅啫。 嗯嗯嗯。 陪佢如果係、啊、即係其实好多方法嘅、啊。我相信呢就即係大家商討咯，係嘛、嗯？如果你話係陳同佳個律師唔能夠同佢商討到嘅，咁即係而家你講啦，你講得啱啦，即係政府好似香港政府好似比較就好一啲嘅態度，比幾日前就幾日前就好似樣樣都好似棘住咁樣嘅。 嗯， 而家就大家就話好啊，有嘢咪慢慢傾咯，即係咁咯。 嗯嗯，好好咁，多謝曬阿陶謹申嘅分析先，同你傾得到，多謝曬你啊，陶謹申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都講到陳同佳嘅事件啦。因为诶，讲翻啦，陈同佳之前都讲过啦，就系话愿意呢个月内咧最快就会可以去到台湾嗰边自首啦。咁呢次就牵涉到啊台湾同埋香港呢两个地区之间究竟点样处理呢啲嘅情况咧？咁之前引申出轩然大波，大家都记得噶啦。咁呢一个点样再发展落去咧？继续留意住最新嘅消息啦。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都够晒啦。临尾嘅时候，我哋听翻节一分钟阅读先，去到听日八点继续有千禧年代，听日再倾。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严复翻译的经典名著当中的《群己权界论》和《法义》这两部呢，百几年来不断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重印，又不断有出版社再重新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原著是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论自由》，法义原著就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两部经典是西方自由和法治这两个核心价值的思想基础，影响到现在都未停过。 在严复时代，中文没有自由这个词，最先是日本在翻译外国文献的时候首次使用自由一词来译 liberty。严复采用同游字相通的古字，以自由一词将穆勒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观念引至中国，让国人开始有自由的概念。书名定为《群己权界》，是因为要点在由一人一己之自由乃至一会一党之群体，需明白群己权限之划分，令到不偏于国群而压制小己，亦都不袒护小己而令到国群受害。自由的实施涉及一个国家的体制和国民教育程度。严复以浅言文言翻译的《群己权界论》2009年仍然有原书重版，至于用白话文翻译穆勒的《论自由》就到去年仍然有新版本。严复译的《法义》台湾在2010年仍然在重印，而2017年中国大陆就出版了简体字版，源自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亦都不断重译，到了今年三月，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出版了新译本。 这两部经典的不断重印和重译，或者是因为自由和法治这两个人类社会的最基本价值，到现在在很多社会仍旧未建立的原因。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群己权界论》，作者约翰·穆勒，译者严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